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㗎。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歡迎來到第二節。我們今天的敢怒敢言的題目就是講棕地的。棕地怎麼那麼大，因為我們的研究顯示棕地佔全個香港的土地入面的1500公頃，政府經常說我們未來30年的土地需要是1200，即已經過了那條數了。棕地這地方其實是非常之未用盡它 的 efficiency， 即是它還有很有效的方式去使用它的。我們現在就這一集回來，我就繼續講究竟那些棕地有什麼衰了，有什麼用法，咁咪慢慢同我哋身邊研究員夏至傾落去啦。 大家好。 咁咪講下啦，咁變咗咁多地方做咗棕地喎，咁其實佢對周邊係咪有啲影響咁嘅呢？ 係呀，因為其實呢我哋覺得我哋棕地問題除咗係佢可以視佢為一個土地來源之外呢，即係剛才講到佢咁規模咁大之外呢，其實佢本身上面都有牽涉好多啲鄉郊嘅規劃嘅問題嘅。 嗯， 即係因為佢本身棕地嘅存在呢其實都會衍生好多問題，而政府係應該要去處理嘅。 OK， 即係首先棕地1500公頃好好用啦，咁就算你唔用都好啦，即係你有佢都唔得，因為佢就咁攤喺度呢，原來已經造成好多社會或者環境問題啦。 我哋講下對於農業嘅影響先啦。 專講農業先，因為棕地點嚟呢，就係本來佢係農地，咁你破壞咗佢，咁就變咗棕地，咁梗係對農業有啲影響。有咩影響？ 冇錯，其實首先就係佢棕地嘅前身佢就係農地啦。咁佢本身如果佢變成棕地呢，咁即係代表有一啲農地就冇咗啦。即 係 有啲 可能頭先我哋講倒泥嗰個問題啦，佢呢個魚塘明明養緊魚嘅，咁你而家就歡迎嗰啲泥頭車嚟倒啲泥落去破壞嗰個農地，咁原本養魚呀種嘢嘅地方就冇咗啦。 係啦，咁其實同埋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個農業個問題呢，其實啲農夫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雖然有好多啲閒置嘅農地啦，但係同時農夫都好難話一啲好靚優質嘅農地啦，同埋肯租俾佢嘅農地嘅，所以你可以話其實破壞一塊靚嘅農地咧，其實少一塊就冇咗一塊噶啦。 嗯， 所以其實本身將依啲棕地唔係即係農地變成棕地咧，其實都對於香港嘅農業啊 係好大嘅傷害。 係啦，咁而第二咧就係、是、即除咗係將佢轉變咗之外咧，其實如果棕地喺啲農田隔離咧，其實都會有會帶嚟啲影響嘅。 咩意思啊？即係譬如我呢笪農地俾人變咗棕地，咁但係隔離嗰陣耕田或者養魚都會受佢影響。 係啦，咁呢個時候可能我想插入圖二啊。係啦，咁其實呢張圖 咧，呢張圖好清楚啦，一邊就係成三四層樓高，唔止呢五六層樓高嘅貨櫃，然後隔離咧就係一塊農田啊，都非常之茂盛。咁點解有一邊係貨櫃，一邊係農田，有咩問題呢？ 係啦，因為其實佢除咗係棕地作嘅作業可能上面有啲污染會影響隔離之外呢，其實喺呢度呢其實係有一啲可能係要農民先正會好著重嘅一啲影響嘅。因為其實首先嗰堆貨櫃群呢其實喺呢個農地嘅東面嘅。 哦，方位是有影響的。 是有影響的。因為為什麼是這麼有影響呢？ 我真的不懂，我要懂耕田才知道真 的。因為其實它在東面呢，其實它本身它集那麼高呢，其實會影響到它一個朝頭早的陽光。 哦，日照問題啦，是吧？即是大家知道耕田就是水即是光合作用才生的嘛。那你遮曬陽光，那它的田就種不到，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 因為其實農民對於朝頭早嘅陽光咧係好重要嘅，即係因為佢可能佢朝頭早淋水咧就可能淋少啲，同埋朝頭早嘅陽光係對於植物生長嘅係好重要嘅。咁而佢咁樣擋咗神光咧，其實係對於農地好大影響啦。咁另外咧，即係其實貨櫃場啊或者啲停車場咧，其實雖然佢都有啲污染，但已經係少啲嘅啦。但係佢本身中地好多時咧上面有一啲作業咧，其實會有好因為首先佢可能佢未必有好完善嘅配套嘅， 即係譬如我哋講電子廢料場咁樣啊。咁如果電子廢料場你預咗係電子廢料咧，咁如果你同政府講話我有個電子廢料場，咁可能政府就會出一啲環保指引俾你啦，係嘛？即係你點樣圍住佢啊？你點樣令到嗰啲電子廢料唔會有曬雨淋漏曬啲汁出嚟嚇？咁周圍都係水銀又重金屬咁樣啊嘛。 係啊。而好多時咧，有一啲儲物啊，或者一啲電子廢料場咧，其實佢對於水土污染係好嚴重 嘅。咁因為佢冇申請冇成，政府又冇監管，咁佢肯定就啤咁流曬出嚟啊，理得嚟啊。 所以其實我哋當我哋關注本地農業咧，除咗係關注頭先講啲農地嘅多唔多之外咧，其實可能對於個食物安全都係要留意咯，因為其實之前咧就綠色和平咧有做過一個研究咧，就喺有一個電子廢料場嘅隔離咧就嘅農地去抽啲土壤嚟驗啦，咁佢發現咧其實係嗰啲土壤咧嘅含鉛量咧係高過標準5至10倍嘅， 哇！ 即係其實可以話係一個中地版嘅鹽水嚟嘅， 哇！即係如果你喺嗰度耕田種菜咧，就唔係整啲鹽水出嚟添，係整啲鹽菜啊！即係你食落去又係食咗啲鹽落去， 冇錯 啊！咁即係對影響真係非常之嚴重。 我想再插陶三啊，而陶三咧呢個就係一個傳媒影嘅相啦。咁其實佢呢個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就係其中一個電子廢料場入面嗰個狀態嘅，即係入面咧可能有好多電子廢料啦，咁佢有啲可能又日曬雨淋啊，好多積水啊，咁而啲積水咧，其實佢可能會經過啲流落去河流啊，流到去地下水啊，咁然之後影響到周邊嘅一啲農田啊，或者係民居嘅。 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日曬雨淋，慢慢喺度打嗰啲電子廢料出曬嗰啲重金屬出嚟啦。呢張圖咧，其實就係見到啦嚇，中間一大氹都係嗰啲綠色嘅水嚟嘅。即係你一睇知道有毒啦，係嘛？你正常人都唔會飲啊，去攞啦，係嘛？咁但係呢啲水咧，如果佢冇好嘅排水或者冇好嘅即係防污措施咧，其實就好明顯就係順住水流就會流入去周圍嘅嗰啲鄉郊嘅水道嗰度， 冇錯。 咁然後自自然然就落去其他本來都唔係中地啦，即係老實耕田養魚嗰啲，你就毒鬼佢啦。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佢本身處理啲電子廢料其實都咁無可厚非啊，咁但係只一個係個配套問題啫。咁但係我想講出一點咧，就係好多時咧喺依一啲電子廢料場處理嘅垃圾咧，其未必係本地嘅電子垃圾嚟嘅。 哦，咁啊喺邊度運嚟啊？即係我哋要而家入口定係入口電子廢料？ 冇錯，因為其實我之前咧有傳媒同有另外一個美國一個組織咧叫 Band 咧，其實佢嘗試即係喺美國嘅，咁佢裝一啲追蹤器喺一啲電子廢料度啦， 咁追蹤紅人嗰啲追蹤雀仔啊嗰啲追蹤器，咁啊追蹤啲電子廢料。 係啦，咁佢本身就諗住其實想知道其實嗰啲電子廢料 turnout 咧，其實即係喺美國所謂處理咗啦，咁處理咗其實去咗邊度咧？咁處理咗完之後，佢本身咁佢都係。唔係佢預期之內嘅，佢諗住可能去曬啲非洲啊，去中國啊、東南亞咁樣。 即係你聽得多啦，嗰啲非洲嗰啲拆船廠，唔係嗰啲印度非洲啲拆船廠，好污染啊，好嚴重咁噶嘛。 咁點知佢發現一個好意外嘅數據，就是、原來大部分嘅呢啲裝置咧，臨尾去咗香港嘅新界嘅鄉郊。 竟然即係我哋香港原來幫美國佬拆緊嘅啲污染物咁樣啊？ 冇錯，因為同呢個都同。大陸一啲環保政策改變有關係嘅，因為本身咧，其實如果大陸其實甚至有個鎮係專門處理呢啲電子廢料嘅，咁係好多時都會做呢啲電子廢料啦。咁但係大陸喺幾年前咧就開始實施一個叫綠離政策啦，就開始對於呢啲咁嘅廢料嘅入口咧。其實是多了 高度監管了 多度監管了然後令到其實它可能有部分就來到香港或者本身其實香港就算沒有這個 band 其實可能香港本身都可以做一些中轉回去大陸或者是 即係其實香港嘅新界嘅農地原來做緊好多呢啲國際嘅貿易嘅，不過係電子廢料同埋會污染我哋嘅水土。 我都有世界貿易，不過係做緊電子廢料貿易。 係啦，因為同埋咧，佢本身 可能係犯法嘅先啦。香港即係你大陸，你話大陸所以嚴謹咗，所以就離開大陸，咁冇理由香港對於環保個規限係會寬鬆過大陸。 冇錯，因為其實佢犯法咧係有兩個層次意思。 Okay. 因為首先咧，佢本身要處理一啲電子廢料咧，其實佢入口嘅時候咧，佢應該要攞許可證嘅。咁、 哦、 但係好多時咧，好多時政府做啲 即抽查不足、 抽查或者執管嘅時候咧，即可能去嗰啲電子廢料場嘅時候咧，其實發現好多時都冇呢啲批文嘅。咁、 嗯、 即可能佢就非法去處理，都唔知點樣運嗰啲電子廢料過嚟。 即入口嗰下，你其實應該要已經要註冊，要攞批准㗎。 係啊，另外就係、是、佢好多時呢啲中老場咧，其實可能佢前身係一啲農地啦，咁、 嗯、 其實佢要將佢變成另一啲用途咧，其實佢應該攞到城規嘅許可嘅。咁、 哦、 而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好多依一啲電子廢料場咧，其實佢好多時都冇攞到一個有效嘅許可嘅。所以其實你可以話佢不論喺城規方面啦，定喺入口嗰個處理電子垃圾方面咧，其實都係唔係合法。 即係其實佢已經違反咗嗰啲土地使用嘅契約噶咯喎。 係啊，咁而且咧，佢嗰個處理電子廢料咧，其實係可以話一個好，其實都唔可以叫佢做回收咯，因為佢基本上證明啲應該叫做佢煉金咯。其實香港都有一堆煉金術師。 點樣煉金呢、啊、即係攞啲電子廢料嚟。 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啲電子電腦板咧，其實可能佢用啲強酸去揦佢咧，就可以攞翻啲貴金屬去再賣嘅、 啊。金啊， 同佢真係有啲真係會煉到一嚿金出嚟嘅，真係即係 physical 一嚿金去煉咗出嚟嘅。同埋有一啲可能係拆一啲手機咧，其實手機啲舊式嘅手機咧，佢啲啲掣上面咧其實有少少金喺度嘅，即係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煉到好多。 貴價金屬出嚟， 係啊，冇錯。咁而通常咧，我哋會考察呢一啲電子廢料場啊嘛。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時好難考察嘅，因為通常佢頭先講到，可能佢有啲灰飛地帶， 佢明知自己犯法啦。 咁佢咧好多時咧就會出邊咧會個圍板咧會圍成三四米啊，即係你直接唔可以望到入去入邊嘅，即係同一邊嘅 爬都爬唔到，望又望你唔到。咁點算咧？我哋咩方法偵破、堵破呢啲電子廢料場啊？ 咁呢個時候咧，可能透過兩個方法嘅。首先咧就係咁固然 ban 佢有啲追蹤器，咁固然知道喺邊度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用一啲方法，就係用一啲無人機。 哦，即係嗰啲飛飛飛，然後可以錄影嗰啲係嘛？ 係啦，咁我嗰時就用啲 航拍機 嚇，或者叫做係啦。咁我哋通常就去飛，即係做啲偵查，睇下其實佢啲電子廢料場喺邊個位啦。 係， 跟住然之後就咁可以影下相。其實我諗其實佢都實會知道我哋喺度睇緊佢嘅，因為其實無人機都幾嘈下嘅。但係只一個係一個比較安全嘅距離去偵查。 至少佢唔知係你先啦，佢知道有人睇緊佢。 有人睇緊佢。咁另外咧，除咗無人機之外咧，另一個就係透過聲音嘅。 嗯。 因為聲音咧，其實佢本身拆呢啲電子廢料咧，其實會通常經過會聽到叽叽叽叽，即係叽叽叽嘅聲，就有啲電鑽去轉開，或者係啲螺絲批轉開呢一啲電子板嘅聲音嘅，即係可能要透過呢啲方式去做一啲考察嘅。所以可以見到其實本身中地咧，其實可能會造成一啲水土嘅污染咧，尤其係一啲電子廢料場咯。 嗯，呢啲影響都非常之大啊。咁啊，具體影響對於農業係咁上下啦嚇。咁但係我哋上次都其實提到啊。政府嗱，喺我哋講咗咁多年，即係講咗就係四年前開始講，咁講嗰下咧，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其實政府都話係啦，我哋都承認有呢個中土問題啊，咁係應該係可以考慮去發展嘅咁，咁啊，其實都算係一種民間嘅勝利嚟嘅嚇，因為即係雖然啦，好多人係話香港而家政府咧就完全唔理民意嘅嚇，你噏乜都冇用嘅，咁但至少喺呢個問題上，其實我哋發覺嗱，你做好啲 research。做好啲研究同埋數據咧，咁你攤曬出嚟咧，佢都唔可以當冇嘢，當睇唔到嚇，咁佢都要做翻啲嘢。譬如你指住嗰啲廢料場，喂大佬，你擺明有人犯法，你都要做啲嘢啩咁樣嚇。咁其實佢都應該係有啲回應，有啲承認咗中土係一個問題，而家我哋去處理啦咁樣。 係啦，咁其實咧。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做嘅研究咧，其實同政府嘅互動咧係幾有趣嘅，因為其實我哋唔係直接去遊說佢啦，即係去塞份文件。 即係我哋唔係同佢做 friend 嘅，即係話嗱，阿陳茂波，不如你做中土啦，咁樣就唔係咁直接啦嚇。 咁我哋就通常我哋嘅我同。 我哋嘅觀眾群咧，其實就係民間社會啦。 冇錯冇錯。 咁我哋就發布研究咧，就向公眾講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咁、慢慢去到民間咧，形成一個共識或者認知嘅問題咧，咁去到大家都識講呢個棕地係一個問題啦，或者係上年嘅土地大辯論咧，其實第一位就係棕地嘅。即係佢喺個咁多個選項入面， 即係佢話我哋要 match 到未來三十年嘅土地需要，其中有一個選項咧，其實都係棕地。 係啦，咁而第一位就係棕地啦。咁、而佢，所以其實政府都冇得唔回應呢個訴求嘅，所以我哋會用呢種方式去逼政府去改變嘅。咁而政府好多時有好多講法去推搪，其實可以扮做嘢咯。其實 係，我哋知道政府冇咁好死㗎啦。其實棕地呢樣嘢咧，佢話係話承認有問題都好啦，佢嘅處理都應該係鬼鬼祟祟㗎啦。點樣有咩問題呢？ 因為本身咧，佢話咁我而家都開始做緊啲研究啦，即係嚟上年佢已經開始撥咗錢俾啲顧問公司去做一啲棕地嘅普查嘅，或者同埋有啲多層式點樣處理。 咁顧問公司梗係唔係本土研究社啦，即係梗係一啲大機構啊，你一揈揈幾百萬出嚟，多過曬我哋幾年嘅開支嗰啲啦。 冇錯，因為其實佢但個問題咧就係佢話會做嘅研究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詞彙或者呢一個議題咧，其實喺幾年前其實民間已經講㗎啦，即係個去到民意去到一個位，佢即係可能佢上年前年佢先開始話要做呢個研究啦。咁而本身佢話佢嘅研究話上年年尾就做好，同埋會發布嘅。 即係佢應承咗嘅喎，即係開咗支票俾大家，就係話舊年年尾。 或者 schedule 咗個寫咗。 schedule 咗個舊年年尾就會出一個報告，就講全香港有幾多棕地同埋個棕地嘅情況咁樣嘅。咁而家出咗嚟係咪啊？ 未啊未啊，到而家都未見到啊！我都想知道幾時出啊！即係我見到佢好多時候啲拖字訣咯。 係。 咁而另外咧，佢有個講法就係話啊，我而家已經好積極咁用緊呢棕地啦，跟例如好多新發展區，即係古洞北啊、洪水橋啊、元朗南都用緊棕地啦。咁所以其實你做乜仲話我啊？咁但係我覺得依個唔係一個事實嚟嘅。首先因為佢嗰堆新發展區咧，其實只係大概有300多公頃嘅棕地啦。咁先我哋講到成千五公頃嘅棕地，咁其實有大量， 即冰山一角啦。佢而家阻嚟發展嗰啲，其實仲係 只係用少少而唔係用曬咯。咁其實佢而同埋佢講到好積極咁樣去用棕地啦。咁但係我哋有頭先一開頭節目開初講橫洲事件，其實就可以見到其實到底政府有幾積極咁去用棕地啦。 由整體研究，咁我哋去到 case study 啦。咁我而家專講橫洲先，係咪？ 係啦，因為其實政府個取態咧，其實係刻意去貶低棕地啊，話佢好難發展啊，有好多困難啊，然之後就會逼大家去支持明日大嶼或者填海嘅方式啦。咁、而 咁啊，睇下橫洲具體係啦。 咁橫洲咧，頭先講到咧，其實佢本身咧係一個幾年前提出嘅計劃嘅。咁本身橫洲咧，其實就喺可能再要 去圖四 咁。咁呢張圖咧就展示咗其實北面咧，其實喺橫洲嘅北面咧就有一個17公頃嘅棕地啦，喺南邊咧就有一堆綠化帶同埋有三條非原居民村嘅， 咁呢個就好大嘅範圍啦，成個橫洲就係有一部分已經係棕地咗啦，另外有啲原居民村，然後又有啲農田。 冇錯啊！咁而本身咧，佢幾年前咧，其實政府係提倡喺17公頃嘅棕地上面咧，係起公屋計劃嘅。咁如果係真係一成咧，係有成萬幾個單位嘅。 哇！咁啊，好開心啦！即係市民，但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案啦。我哋都話，因為嗰啲已經係棕地啦，已經係不能夠攞翻嚟耕田㗎啦。而個使用效率又咁低啦，咁你就將佢就近呢個咁17公頃嘅地方就攞嚟起公屋，就俾好多市民住，咁啊解決好多住屋需要。咁啊好啊，咁點解唔做咧？ 咁就係 冇做咧。 就係唔知最後咧，其實本身呢個一個好嘅方向去先 好啦。我都支持啊。 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最後因為佢發展計劃嘅時候咧，佢通常可能會要問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啦。咁而咁一定唔會問普通市民噶，咁可能會首先要問區議會啦。另外就喺呢一個發展項目入邊咧，佢就問咗一啲鄉親嘅， 係 一啲非正式嘅見面啦，即係叫摸底啦。就可能見咗當地嘅鄉頭啦，就係阿曾樹和啦。 嗰啲乜乜飯局，飯局嗰啲啊嘛，即係見一個話事人，咁就問佢喂，你發唔發展啊？咁樣， 因為見咗佢可能三次啦，但可能佢都堅持反對呢、這、一個即係用棕地呢一 part 嘅， 或者砌唔到個雕啦，即係你想喐呢17公頃，你俾條件我係嘛？咁樣傾來傾去，咁啊傾到最後佢公布啲咩咧？ 佢結果就係、是、暫即係就延就唔。搁置咗棕地嗰 part 嘅發展， 即係嗰17公頃就唔喐佢啦。 係暫時話擱置咗咯。 暫時喐咁。 而蘇巴都未見到有具體嘅時間表嘅，因為政府都未講話幾時。 即係擱置咗只毛啦。 佢話而家要再重新研究啊，要可能性研究要再做啊咁樣。 係，即係怕咗啲嚇，怕咗啲十七公頃啲持份者啦。 你反而係南邊咧，其實佢係首先佢係綠化帶啦，同埋佢有三條非原居民村，佢有成幾百個，唔係二百幾個居民喺度住緊嘅人咧嘅地帶咧，佢就首先優先去發展嘅。 嚇、啊！即係原本就話十七公頃嘅 brownfield 要發展，而家就可能停咗佢，然後走咗同佢講話，好啦，唔發展呢十七公頃，我係發展你嗰啲原居民村同埋啲農地先咁樣。 係非原居民村係啊，咁而佢好可惜，其實佢今年其實已經攞咗撥款去做呢個發展嘅。 哇！即係已經叫做批咗去做添啊。 係啦，咁而我想講其實點解曾樹和佢或者佢背後嘅福企公司咧，其實佢點解會咁反對去即係呢個發展計劃咧？咁因為其實本身理論上咧，其實大家可以理解就係、是，如果佢一個地主，咁、如果我政府要發展咧，咁要收地啦，咁收地可以攞到賠償啦。咁其實純粹係賠償嘅爭拗啫嘛。 係啊，咁我賠俾你咯，大把地方發展都可以賠啦。 係啊，然後最多係賠好啲啦。咁而政府係近來即係呢幾年係多咗一啲favor中地嘅， 即 係 覺得肯賠多啲㗎啦。係 啊，咁另外 都唔肯啊。 係啊，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係作業者咧，其實如果係我租嗰度咧，其實如果你肯有另一個第二個位安置我咧，其實根本上我都冇一定要喺呢度嘅原因。係 係係。 咁點解有一 part 有一堆人咧，點解佢咁堅決反對？ 即理論上心平氣和，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啊！你啲地主啊，成都係要錢啫，係嘛？你嗰啲人喺上面搞嗰啲貨櫃場啊，搞啲貨倉，咁你都係要做生意啫。咁啊，兩邊俾錢又俾位你做生意，咁應該解決問題啦。 咁個問題咧就出現啦，出現係咧就喺曾樹和或者其實福喜公司咧，其實佢個存在係佢個身份咧係一個二房東。首先咧，佢本身喺橫州咧，其實有好多首先好多係政府地啦。另外咧，佢有好多散嘅業主啦，同埋有一啲祖堂地嘅。咁然之後，傳媒咧查咗佢一啲租約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其實佢以低過一蚊嘅尺價咧，就租咗俾福喜公司或者曾樹和。然之後曾樹和咧，再以幾蚊或者係十幾蚊再租出去俾啲其他嘅租即係作業者啦。咁而且佢可能佢一尺已經可以食到幾蚊嘅差價， 即一尺就已經係幾十倍以上嘅利潤。 係啦，咁而可能純粹佢就坐喺度，即係做一個二房東嘅角色，就可以賺到呢個利潤嘅、所以可以理解點解佢會咁堅決反對呢個發展計劃。 係因為如果正式賠償嘅話咧，第一就賠地主，第二就賠租客。咁你個中間嘅二房東咧，其實就冇乜角色可以收到賠償，並且。點賠都好啊，冇可能賠一個賠償係可以俾你一路坐咗喺度，每年就一本萬利㗎嘛。咁所以佢就 講幾千萬嗰一年， 講緊一年幾千萬甚至上億咁樣。咁呢個橫州呢個問題真係已經非常之嚴重，我亦都知道其實成只係冰山一角就坦白講，橫州係佔十七公頃，而成個新界嘅中地數目加埋係1500公頃以上。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背後好多所謂官商鄉黑嘅問題糾纏喺埋一齊，咁所以今集嘅時間咧到呢度差唔多，但係中地嘅問題、香港土地房屋嘅問題咧，仍然係喺呢啲地方糾纏落去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同夏志講住一次先，下一集咧，我哋都有機會再揾翻夏志翻嚟，再講中地嘅好多問題，包括其實一開頭點解會有中地呢樣嘢先，因為我哋都講過你中地破壞農地係違反土地契約㗎嘛，咁點解你可以一路喺度做生意做咗十幾廿年呢？另外又係啦，土地中地呢個問題呢，其實唔係一個 static 嘅問題，即係唔係呢一刻就有1500公頃，佢慢慢伸延出嚟嘅，以後可能仲會加劇嘅，咁所以喺呢啲地方係點樣處理中地點嚟，以後中地會唔會蔓延，究竟有啲咩更加好嘅決策方式去終止呢個中地蔓延同埋徹底解決中地問題呢？咁我哋要另外玩一集呢，再同夏志傾落去。咁呢一集嘅時間差唔多，喺呢度好多謝夏志，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多謝各位， 拜拜。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錢先有樓住？逃犯條例係為公平正義？香港唔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